《金刚经》可能在讲什么，讲错没关系啦，随便找两个人捧场一下啦，嗯《金刚经》可能在讲什么啦？你觉得的 老师跟不会双修有关吗？ 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佛讲《金刚经》到底想教我们什么？那你刚就讲说想教我们要福慧双修嘛，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我觉得哦， 嗯， 老师听得到吗？对， 听得到，听得到。 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在讲，我猜的 了。他是 Annie， 对对对对，我是 Annie。对，我觉得他应该的意思是说，不要以外在的感受去主观的生其心啊，应该以没有主观偏见、比较单纯的心去反映一切人生的，这怎么讲呢？的境遇变化，应该这么说吧？嗯、简单说， 都讲得很好。其实都是不同的 perspective 在看这个《金刚经》。可不可以再找一位同学再讲讲？你觉得《金刚经》可能想教我们什么，或佛可能想借着《金刚经》教我们什么？刚刚那个 Annie 讲得很棒 ，Jennifer 也讲到位。有没有人可以再从不同的 perspective 来告诉我《金刚经》可能在讲什么？能讲话的同学有没有人愿意发言？不会吧 ？Come on。 喂，我现在可以讲话。我觉得应该是，以变去应万变， 不变应万变。嗯，好， 就是他没有一定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任何的一个状态都会因为不同的因地而有所不同的一个转换。你不要去执着你一定要怎么样，他都有 不同 的答案。 很棒啊，我相信哦，再有十个人发言，他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啊来切入来讲《金刚经》这件事情。那我要为什么我们要我会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后来想说，哎，我们就是这样正统一直上下去，那每个人可能都知道每一个 chapter 可能在讲什么，但是到底佛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去想啊，《金刚经》啊，对，为什么我今天会忽然想到这件事情，想跟你们做一些探讨啊 ？Before we jump into 那个 Chapter 10，因为明天要讲《心经》，其实明天的《心经》啊，我跟大家预告一下，不是我们以前讲的那个很简单的《心经》，明天大部分是在讲空性，所以，以前讲《心经》是希望讲到大家听懂，讲《金刚经》也是。为什么？因为希望造成你 有满足感、啊、你觉得哎呀你我学完心经了哎，你看、哦、很有成就感，我要再往前走，所以以前的那个 purpose 要把你讲懂，那现在明天讲心经的 purpose 可能要把你讲到不懂，不是把你讲到不懂、啊、就是把你不懂的东西讲出来。那今天、啊、我们会带到一点点这个重点，因为不是每个同学都有时间明天去上那个心经、啊、所以其实《金刚经》跟《心经》角度是一样的。为什么我刚刚问一个问题可以三个人有三个人不同的答案，而且每个人都对哦，都没有问题哦，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其实事实上佛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呢、啊、以为的这个宇宙人生啊，我们以为存在的这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还有我们所依赖存活的这个世界，就是这种整个身心世界、整个宇宙，其实都是我们带着一个有色眼镜在看，我们其实没有看到真相。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个有色眼镜，那么可能是一个哈哈镜，这个哈哈镜啊，这个有色眼镜过滤，或者是一个过滤镜。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真实的相貌了。其实这世界万法哦，这整个宇宙啊，它有两个部分。我们先用人类凡夫的语言来形容，一个是它显出来的样子，一个是它的显现，另外一个呢是它真实的本质。那我们这一群人啊，不是凡夫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只看到了它的显现，就是它的样貌、哦、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而我们所看到的样子也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带了那个有色的过滤镜、哦、所以你看、哦、这整个宇宙人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真实的本质，就是一个是它的本质，一个是它的显像、哦、一个是它的样貌。我们看不到本质，我们只看到了样貌，而且呢我们所看到这个样貌还变形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一个滤光镜。这个滤光镜啊，上面就是我们的无明还有贪嗔痴。这个滤光镜啊，这个无明贪嗔痴是怎么来的呢？好，如果无明很重，哇，最后变成一个哈哈镜，根本看的就跟原来他那个相貌一点都不对。那贪嗔痴比较轻的人，无明比较轻的人，那么那个过滤镜没有那么严重，所以看到的比较像事实的真相。所以你再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呐、啊、所发生的这个宇宙人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戴的那个眼镜都不一样，我们有各自的业力跟无明，还有贪嗔痴，还有我们自己的那个私心，心里的小九九，所以我们所戴的眼镜都不一样。我们任何事情发生，或任何一个我们觉得存在的物件或生命体，我们所看到样貌其实都不一样。我们以为每一个人都看到同样的东西，事实上这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是看到这样子的角度。 Tiffany 看到的东西跟 Annie 看到的东西，可能跟 April 看到的东西，我们三个都在看同一个苹果，可是我们三个人其实是看到不同的苹果。佛真正要讲的是说，因为啊，他想要借由《金刚经》啊，或者是《心经》这些经文啊，来告诉我们宇宙人生它的实相、真实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要先了解说，哎，《金刚经》到底啊，他想借由《金刚经》来告诉我们什么？当然，这中间会有福慧双修啊，这个中间会有说不住啊，这中间会有说是怎么样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每个人讲的都对，这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很重要的是说，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有色的过滤镜给拿掉，帮助我们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啊，整个《金刚经》在讲什么，也是在讲空性。空性的英文 Sunyata。空性哦，跟那个缘起性空不太一样哦，不是完全画等号哦。缘起性空，我想大家现在都应该很清楚了，是说啊，所有的这个外事万事万法因缘生灭是缘起，但是呢，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呢，它是性空啊。要把电那个电话要 mute， 那个要记得 mute， 最后那个 iPhone 的是谁要 mute？ 对。所以啊，缘起性空大家都知道，但是什么是空性？其实佛在中间讲的是22年，他讲空性，空性就是所有东西一切事情的真相。我们大概很 high level 的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 topic 其实是要讲的，因为从头到尾《金刚经》讲了半天，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尤其是学了楞严经的同学应该更会有体悟，就是啊，这个空性是超越一切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或二元相待的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人是活在二元相对的一个概念，那个二元不是什么二度空间、三度空间，不是这意思啊。二元是说一个相对的，我们人啊就是相对着。比如说我们人所有的文字跟形容词啊，是大跟小，或者是长，如果有长就有短，有高就有低，有好就有坏，有黑就有白，诸如此类，所有一切都是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一个状态里面。再讲一次，二元不是空间，而是一个对等的一个名词或形容词啊，的一个对等的概念。这些二元是怎么出来的？包括，还有就是包括我们这全部二元最最最原始那个原因是怎么出来的？因为有我，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我以及对方，这是所有二元最初开始的一个概念。有能跟有所，能就是我自己是主体，所是什么？是对方，是客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我为出发点，以我为出发点，外面有一圈客体，就是 我所相对的一个对待。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对于我 Tiffany 来讲，我是主体，你们都是我的对面的客体。那可能对于 Doris 来讲， Doris 她是主体，我们这些人都是客体。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啊，全部都是活在一个二元相对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空性就是一个超越二元相对的一个概念。这个空性就是所有一切。什么叫所有一切？就是真的这个宇宙人生它的真相就是空性。那我们把它再讲深入一点点啊，我们稍微再提一点，我们就进入《金刚经》的这个经文了啊。它超越二元，哎，你说这个超越二元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呐、啊、带着这个哈哈镜啊，带着这个绿光镜所看到的这一切，其实啊，我们以为这个存在的这一切事情啊，他们都是真正，他们真正的状态是空性。那你怎么去解呢？也就是说，这所有的一切人事物啊，它并不是真正的存在，而它也并不是不存在。那你说它并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那有没有可能它是既存在又不存在呢？也不是，它也不是既存在又不存在，而且它也不是既不存它应该是说它不并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那么它并不是既存在又不存在，也不是既不存在，也不是也非不存在，它是四边都断。如果你用比较简单的文字说，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它也不是既有既无，它也不是非有非无，它是四边都断掉。它是以一个我们人类超越存在跟不存在的一个概念在存在的，在这个显象的一个状态。我可以再用你更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其实啊，这万事万物是以一个我们人类啊比较不能理解或者原来不了解的方式在显象着，或者我们所称为的存在。如果用比较我们能够理解的方法啊，想想看这样是能够让你理解，叫做真空妙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些显象，我们所看到的显象，它会随着因缘一直不停的在变化。那你说它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其实它不是耶，因为它一直不停的在变动啊，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你说它不存在吗？也不对，因为它真正有在显象，所以我们才说它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但是呢，它是以一种超越存在与不存在的方式在显象，在存在。其实这世界上所有宇宙一切都是以这个方式，这叫做空性。也就是说，它的本体，你看啊，我们不是说万事万物，你要去看它有本体，它也有显象，它的本体是空寂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如果它今天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的话，它就不会随缘在这里显不同的相了。就是因为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它才有可能随缘不停的在显相。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讲，其实你说它是不是有存在，你不能说它存在，你也不能说它不存在，只是它的本质就是一个随缘变化的一个本质，所以它显象也是随缘现象的一个状态。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从空性你要去记得一件事情，它就是超越人类所想的这个二元对立的状态。那么你如果再用一个我们更能够了解的方法去形容空性，其实就是不二，应该是叫做无二无别，没有分别心，也就是万法一如，就是所有的东西不是二，它是一， 你不能有任何的分别心。为什么说空性与慈悲必须并存？因为你想要证悟空性，你想要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必须要有无二无别的心。就是你不可能，你如果有分别心是没有办法证悟空性的，你必须是没有分别心，而没有分别心你必须从慈悲入手。真正的慈悲就是佛与众生无二无别，众生就是我，就是众生啊，我就是佛，佛就是我，这所有的一切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是真正的慈悲。哦，慈悲不是同情心啊，慈悲是那个同体大悲，是我对任何众生包括我自己大家一律平等，是没有任何分别心的。在没有分别心的情况之下，你才有办法证得空性。因为当你有任何的分别的时候，你是绝对陷入在二元对立的状态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证得空性的。所以其实佛啊，就是借由《金刚经》，借由《心经》，借由《楞严经》来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其实就是空性。空性是超越一切二元对待，一切分别心，那更不用讲执着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先执着是最重的，然后是分别心，到最后呢是还仅剩下的一个二元相待的一个能跟所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要超越执着，超越分别，超越二元相待的一个对立的 相对的一个概念，那个东西就是真正的实相。所以当我们有能力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眼睛啊，我们所戴的这个墨镜，这个哈哈镜或这个绿光镜给拿掉，你就会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它就是如来藏不停的随缘在变现，这所有的一切相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我们的本质。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啊，如果以你自己任何一个人，以我自己为主体的话，我对面所有的人事物有情无情对不起，一切万事万物万法全部都是我的如来藏，它就是我的如来藏。如果我们说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二元相对的概念在里面。等一下啊，等我喝一口水。所以为什么空性不好讲？因为空性是一个超越人类语言文字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又必须把空性讲出来。所以啊，佛有这些不同的这些经文，等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概念超越人类语言，超越人类智慧的一个概念，它必须用一个模型。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要介绍一个活人给你啊，我说我要介绍谁谁谁给你认得，那么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人，那我没办法嘛，这个人现在不在这里，我就拿他的照片给你看。这个照片啊，你以后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因为你现在很熟悉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这个人的样子，但是这个照片呢他又不是这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学呢，我们只能学这个照片。那熟悉了之后，以后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人来了，你见到他了。学金刚经、学心经、学楞严经也是一样，它是一个空性，就是基本上复制空性的一个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呢，是用人类二元思考方式跟语言所组成的一个模型，哦，就好像那张照片跟活人差别是一个是照片，一个是那个活人。那我们这个啊，是可能是比照片那个差距还要再更多一点，因为真正的空性它是没有办法用二元相对的这个文字语言来形容的，那是一个证悟。所以为什么说没有办法让文字用文字让你真正明白空性，到最后你必须是证悟，因为它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跟文字来形容。所以语言文字是第一步，就是我们在探讨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其实没有办法，就是以我为出发点，这所有一切的我们所教的内容，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福慧双修，其实你去看看，这所有的一切都还是二元相对的，但是他所教导我们这所有的内容，你就照着他去做，明白了之后你去 practice， 你有一天就会有机会你能够证悟到空性，那一个就是宇宙人生真实面貌。 他就告诉你啊，所有一切事物并没有真实的存在，但是它也并不是不存在。所以其实空性你千万不要把它搞错了，以为是说哦，在这个空间里面我把所有东西都干掉以后呢，是剩下一个没有东西的空间，这个就是空性。那错了，那是小圣人的断念。真正我们大乘一乘心法所讲的这个空性，其实是包含各种的可能性。他把所有不可能，他把应该是说把所有不存在的东西都排除掉了，剩下的是一切可能，甚至连不存在其实也是一个不存在，他连不存在的不存在他也帮你排除了。他不但把不存在的东西排除了，他把不存在的不存在也排除了。这个东西是空性，包含一切的可能性。那我们大概讲一下，其实《金刚经》啊，它就是在利用不同的教法，能够最后让你就是看清楚宇宙人生的真相。那当你看清楚这真相的时候，以后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告诉你自己，你会很怒啊，我做了这么多，对方为什么不能了解？我讲了这么多，他为什么就不能听懂？他为什么还干这些事情？那你就要去记得哦，我们那天上课这跟你讲过，因为我们都带着不同的眼镜在看着同一个事情，他看到的事情跟我看到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以后不要再妄想我能够 convince 他去看到跟我看到相同的东西，或者心里去想跟我想的相同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两个带着不同的眼镜。所以以后就不用这么容易去生气。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其实要做的就是说，把自己那个有色眼镜的那个扭曲度啊，然后能够下降，能够越来越看清事情的真相。当你看清事情的真相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再发怒了，因为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瞬息万变，所以任何让你发怒的事情，它早都已经过去了。你会发怒是因为它已经发生了，但是它发生的当耳的时候它又已经结束了，又是另外一个 new chapter 开始了。所以你为什么要去介怀之前曾经发生的事情？通常我们都是说因为经验得知这事情还会再发生，那我们是不是多虑了？因为它也有可能不发生。所以大概啊，就讲一下这个金刚经其实是在讲空性。佛这中间22年真正很努力很认真很费力的希望把这个概念介绍给我们。它是一个非常难的概念。那这个金刚经当然最主要是要告诉你这个空性，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掌握到空性，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就是尽量的去讨论啊，用人类的语言文字去讨论一个其实 beyond 已经超越这一切的一个概念啊，是有一点难。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慢慢啊一起往前走。那么大概我们先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个空性稍微再讲一下。因为 along the way 等到我们金刚经慢慢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再对同样的 topic 我们就会再讲一次。那个时候你就会去看一看说，哎，到底我现在明白了多少。因为你如果空性没办法先完全了解，至少你了解缘起性空。缘起跟性空是同一回事情，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把如果有问题啊，你就先记录下来，我们休息一分钟啊，我把这书翻到那个经文，那等会儿我们最后会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于刚刚所讲的或今天所讲的经文会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讲了第九品，今天看看有没有可能把10、11、12应该是可以把它结束掉啊。10、11、12其实很简单，不过倒是在讲第九、第十品的时候啊，我要确定大家有一个概念其实是清楚的，就是说凡夫、二乘人、大乘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这些大乘菩萨，还有已经明心见性的这些菩萨、大菩萨们，我们说比如说初阶的菩萨或大菩萨们，到底他们的分别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重点，这个比经文就是9、10、11、12尤其是第9跟第10还要更重要。 一定要让你了解它的这个分别在哪里，你才有可能看得懂第十章的经文，第十品的经文为什么要这么说。大概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哦。你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活着，那凡夫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啊，他就是对于这个世界非常的执着，尤其是对于自己的色身非常的执着。因为我们人啊，非常贪恋自己的身体啊，非常贪恋自己的这个命，我们不但想活着，而且想要长生不老，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寿命还有我们的身体肉身啊，非常的贪爱。那么真的啊，很多人这个饭可以不吃啊，这玻尿酸不能不打，对吧？就是想方设法让自己保持在那个青春永驻的状态里面。这个是我们人类啊，我们凡夫啊，因为觉得这世界一切的东西，或者对于我们的包包啊，对于我们这个金银珠宝房子车子啊，非常的爱恋啊，那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所有东西是非常的真实。这就是凡夫啊，这就是凡夫。那么二乘人呢，二乘人的状态是什么？他是说他了解到其实人生这所有的东西根本都是一场梦，他知道这都是一场舞台剧，随时都会下来，而且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假的人，假的不管是有情无情的众生，全部都是虚妄的，全部都如梦幻泡影。他很清楚哦，而且他不但知道这所有的东西其实是虚妄的啊，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而且他还知道这里面充满了苦痛，就是苦， nothing 就是苦，而苦为什么？你会说不会啊，人生喜乐参，这个是苦乐参半嘛。但是啊，他要告诉你啊，那个小乘人是很看得清这一点啊，苦都不用讲了，但是呢，人生是苦多乐很少啊。那个乐虽然现在是乐，但是最终它会把你带领到苦。就像每一个生命的开始，它最终啊，生命的开始成长非常的喜悦，但是它最后会要到老跟死，所以最后还是把你带领到苦。那每一样东西的获得好开心哦，我赚到了钱，买到了东西，或我用各种方法拿到了这东西，或得到了这个友谊，或得到了这个爱情，到最后呢，一定就是失去。任何的得到，它的 implication 到最后，它就是 lead 到那个失去，对吧？不是那个人不要你了，或那东西不见了，要不然就是我们死亡了，那东西在我们还是要跟他说拜拜，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只要我们所获得的人事物，最后跟我们不是生离就是死别。所以阿罗汉看得很清楚啊。他知道人生根本不能够这个去这留恋，所以啊，他就不停的想要脱离这个六道轮回，那么进入到他所证得的空性。他很厉害，他证得空性了。但是呢，他所证得这个空性啊，他执着在他所证得的这个空性，他没有办法再往前 move on， 所以他这个空性，他就从有啊，执着到了那个他的那个空里面去，他所谓的这个空，他所谓的涅槃，所以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其实你执着有跟执着空都是一样，都是执着啊。所以阿罗汉啊，比人类稍微凡夫好一点点，但事实上，他还是继续的执着。那阿罗汉他就是修什么呢？就像我们第九品所讲的，顺便刚好复习一下，就是他也是在修不起心动念。但是他这个不起心动念啊，是没有办法跟菩萨的那种道行比啊。所谓阿罗汉或者小乘人，他不起心动念，只是说，哎呀，我让我自己的，因为我知道外面这一切境界全部都是虚妄的，很苦嘛，所以我就观苦，我就去观想，观照苦，我观照无常，观苦观空，哇，就是要让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不要再被外境所影响。基本上呢，我就止息我前面的色受想，我把我前面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再跟外界作用，我就止息了。止息之后呢，哎，我至少啊，不要再造业， 我就不用再回六道轮回了，我把回六道轮回所有的因都把它给断了，那我就不用再回来了，而且我永远都不想再回来。所以第九品这所有的这些二乘人，不管是一果二果三果四果也好，都是想方设法不要起心动念，不要让我的第六意识那个想在作用，我把我前面的六识都灭掉了。就好像我们有形容啊，那个在篮里面，在那个脱缰的野马，在那个篮那个这个那个栅栏里面，阿罗汉是驯马师，但他这个驯马很驯啊，他是把那马一棒子给他敲昏啊，让那个野马不能再动了。哎，他觉得搞定，哦，我涅槃了。但事实上不对嘛，那个野马后来会再苏醒啊，所以这不是一个 solution 啊。那大乘的菩萨们呢？大乘的菩萨们很有意思啊，这就跟第十品有关了。大乘的菩萨们啊，是说，哎呀，我要转换啊，这个野马，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千里马，能够帮我做我该做的事情，行六度啊，这个广度众生啊。大乘的菩萨他有一个特性，小乘的涅槃的那些人呢，很爱极静，非常一心呢，就是在这个安住在他的极静涅槃当中。一片死寂，他那个极静不是真正最后那极静，他那个是一片死寂啊。大乘的菩萨很喜欢功德，他的功德并不是说我要福德，我要做好事有好报，并不是，他想庄严国土，他对于这个佛土充满了爱慕之心，他想成佛，他想做六度，他想救苦救难，他也想自己能够证得空性，他不停的在行六度，他希望能够庄严国土，他希望功德，他喜欢功德的荣耀啊，他行六度救苦救难。那这个是大乘人，所以在第十章啊，他就会再告诉你为什么他会有第九第十品，你再去想一想。第九品是在讲小乘，第十品呢是在讲菩萨跟佛。那么第九品啊，阿罗汉自己不是跳出来，那个不是阿罗汉，那个叫做须菩提自己跳出来，用他自己当例子嘛。他就说我在修小乘的时候啊，佛就给我授记说我是第一阿罗汉，我在这个极静涅槃，就是说我在这个小乘的这个极静三昧的这个状态里面，我是人没有人能跟我比，也就是空性、啊、他说我是以证得空，不是他说是这个须菩提，他就是以证得空性闻名。在佛的弟子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本领，须菩提是以空性证得空性著名，讲到证悟空性，没有人能比得上须菩提，他甚至比很多菩萨都厉害。他说啊，我在证悟这个修行的过程之中，我从来不会去想我要证得第一的这个空性大智慧，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进入极静涅槃，他说我从来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佛才会帮我受记。那同样的菩萨也是啊，其实所有的菩萨啊，佛啊就是在告诉我们的菩萨，他说真正菩萨能够庄严佛土，绝对不是说你把这个庙啊要记得那个 mute， 有人有声音啊，那个 Hello Jennifer， 你应该是那个跳出来，对，现在 OK 了。佛就跟菩萨讲说，其实啊，真正的庄严佛土，他现在讲给这个菩萨不是已经明心见性的大菩萨，是比较前面的初阶的菩萨。他说你们这个发菩提心很棒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你真正庄严佛土并不是把这个要多少的这个功德啊来庄严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把这个佛堂做得多漂亮啊，这些东西是接引凡夫用的。你是不是要把庙弄得很漂亮，也没错，干干净净非常庄严，要有珠宝装饰，因为凡夫嘛，着相嘛，我想要接引凡夫来佛的殿堂，我就真的必须把这个地方弄得好端端的嘛。因为凡夫看到如果都是一些残砖破瓦，他说哎呦天哪，我信佛会不会信到最后我家也变成这样子，所以为了要接引凡夫没办法，只好把庙弄得很庄严很漂亮，然后好像我要有很多的功德来庄严什么什么的。他说但是这个是对凡夫来说，这是对于这个世间的相来说，这个显相 真正你庄严国土是用什么？是用你清净心。真正庄严国土就是清净心，没有别的，绝对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珠宝，也不是一定要多少的六度的功德，也不是经文，也不是经书，是你的清净心。这是他跟佛所讲的，是你的清净心。所以你在修六度的时候，你不能起心动念的，绝对不要再抱着我要庄严国土，我要行六度，我要度众生。慢慢慢慢，你到第十七品，你就会知道了。不停的行六度，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在行六度。就像你有两个银行户头，一个银行户头已经是零了，另外一个有100块钱。那个零的时候，因为已经 below 那个 balance， 是不是要罚钱？你赶快从100块钱那个银行转了50块钱到这个零的这个户头。那我想请问你，你会觉得你从 A 户头布施到了 B 户头吗？不会啊，因为你觉得你做一件该做的事情啊。你有没有在做转钱这个动作？有啊，但是你有觉得在做布施吗？没有啊，你不会觉得 A 布施了 B， 不会啊，因为这是个该做的事情。所以真正真正那个行菩萨道是说我无时无刻不在行六度，但我都没觉得我自己在行六度。你觉得你在布施是因为你还真觉得你拿了钱去帮了那个人。那如果你觉得是该做的事情，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就做了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就是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是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但你却不停地在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已经明心见性，你已经因无所住了。你如果在行布施，还虽然你没有求好报，但是你不停地告诉自己在行布施的时候，其实你还是着相的哦。那你要到最后根本连你在布施的那个想法都没有，没有想法不代表你没有在布施哦。那这个东西是佛希望我们到达的境地。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小段经文啊。佛怎么说？他说：“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啊，它什么意思呢？佛啊，刚刚前面的第九品啊，这个讲小乘，那么这个须菩提啊，他跑出来，这个以身来，这个叫做用自己来当例子讲给大家听。那么现在讲菩萨啦，菩萨是怎么回事呢？佛啊，就把他自己当时啊，在拔地还在因地修菩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拔地菩萨。他把他自己的故事拿出来讲啊，这个地方我应该先补充一下再念经文。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啊，他在修八地菩萨的时候啊，他应该是叫云童子，反正他是一个什么什么童子。他当时是比较好像是比较小的年纪还是怎么样。那总之呢，他碰到了燃灯佛啊。那么那时候他把他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他们在一个户外有一个活动。什么一个节日他们要供佛，那当天是下雨，地上有很多的泥泞，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是一个童子嘛，他就把自己的头发呀身体全部铺在地下，就让燃灯佛走过去，为了燃灯佛不要被泥泞沾湿了他的这个脏，弄脏了他的这个身体跟衣服啊等等，非常有诚意啊。那么他就在燃灯有跟着燃灯佛修行啊，有那么一个机缘。那么后来燃灯佛就为他受记了。什么叫做受记呢？受记就是说我啊印证啊，我就是预言了，预言释迦牟尼佛当时是一个童子，他呀以后啊会在这个娑婆世界，回到人世间娑婆世界成佛。那么而且我预言啊，他这个以后是会叫释迦牟尼佛，就做出了这么一个预言。很多时候这个要成佛确定了啊，那么有一些那个成就已经很棒，而且已经预知到他会成佛或某一些成就的时候，那么他会有其他已经成佛之前的佛啊会为他受记。受记就是在讲说哦， 这个他会成佛啊，会讲说他以后的这个佛土长什么样子啊，他会有些什么功德，大概什么时候就会讲得很清楚。所以他说啊，那佛就说，那个释迦牟尼所佛就拿自己当例子，他说如果当时啊，我心里啊还有那个念头说，哎呀，我现在修八地菩萨哦，我是不是能够证得这个无生法忍啊？这个我是不是能够证得八地菩萨？以后我是不是能成佛？他说，如果我心里当时有这些想法的话，燃灯佛是不可能为我受记的。为什么？因为你心不清净啊，你心不清净，怎么可能为你受记呢？所以他才会引用下面这一段文章出来啊，才说菩萨庄严佛土啊，绝对不是在用我们所一般人世间凡夫所以为的那个庄严佛土在庄严。因为我们凡夫啊，他说你看嘛，须菩提愿与和，他问须菩提你觉得怎么样，菩萨庄严佛土否，菩萨是不是都有在庄严佛土呢？那须菩提啊，他是讲不也世尊啊，他说庄严佛土，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那则非跟是名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从则非是从体性上来讲，是名是从这个我们的相用，我们人世间来讲。其实须菩提的意思是说，菩萨庄严佛土啊，如果是从人世间的话，是名庄严佛土，如果从人世间的确要把这个佛的殿堂弄得很漂亮，要有很多的功德啊，要有什么什么来庄严这个佛土，但是这是名相上面的，这是世俗上面的。如果从体性的角度，从大觉的角度，哪有什么庄严国佛土呢？真正的庄严佛土就是你的清净心，你唯一能庄严佛土的就是你的清净心。这是须菩提的意思。所以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我们讲菩萨庄严佛土，在体性空性的角度上来看，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啊。他只不过在世俗上面显象，好像做了一堆事情，但是从体性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根本这些事情完全都没有发生啊。或者你发生了，也就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你在发生的那个当耳就已经结束掉了，不停的在变动，发生了等于没发生。所以我们才说那个空性其实是以我们不是我们人类或凡夫所能理解的方式在存在，它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因为你说它存在吗？它瞬息万变，当处出生，当处灭尽，所以 你实在没办法说它存在。但是你如果你说它不存在吗？那也不是啊，它的确显像了，只是不停的在变化，所以它就是以这么样的一个形式在存在着。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你慢慢的去猜，慢慢的去体悟，那慢慢的慢慢的你就会把你的有色眼睛给放下来。好，那再往后面啊，我们看经文下面一段，下面一段下面这一句话啊，那个非常非常重要啊。他说因为啊，庄严佛土则非庄严佛土，是名庄严佛土。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在体性从空性的角度来看根本就没发生过，但是呢从世俗的角度 来讲、哦、从这个名相啊，或者是它有没有显像这个相用的角度来看，它还真真的有现象了啦。虽然一直在变啊，一线就没有，一线就昙花一现，昙花一现，但它的确有显一些像啊，所以是以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在存在着啊。所以他说是故须菩提，那这个时候啊，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他说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生清净心。哎，佛说对了，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庄严国土则非庄严国土，是名庄严国土，则非庄严，是名庄严。佛各种的佛菩萨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方式，这样子一个教法去生清，如因如是，就是这么样子去生清净心。 如是我们有说有两种解释吗？你如果用比较深的方法，如是就是实相啊，万法一如，一切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实相的一个理解，一个心态，从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去生你的清净心。那如果你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哎，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庄严国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哇，体性来讲，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相用来讲，的确有随缘现象。你了解了这个东西，如果你能了解随缘现象，其实就是体性空寂，体性空寂其实就是随缘现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你其实真正的那个空性，你体悟已经很深刻了。他就告诉你，你就是这诸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的意思哦，非常大的那个大菩萨，不是那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那个前面的那些比较初阶的菩萨哦。他说，其实这所有的大菩萨都是要这样子去生清净心，这样子的去修行，你的那个如来藏才能够显现出来啊，你的真心本性才有可能现前啊，你那哈哈镜才有可能摘下来。所以啊，他说什么叫做因如是生清净心呢？也就是说，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啊。他用分成两段，事实上你把它想成一句话，就是不因住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你不应该住外境，外境是生灭的啊，我们所学过那个楞严经，同学都已经很清楚，外境是有生有灭的，随缘变现的。你可千万不能随着外境去生你的清净心，那你可生不出心来。那你所生的那个心，对不起，就是第六意识的那个我们的意识心，就是那个虚妄的妄心，第六意识。你如果随着外境再转，你生的就是第六意识的那个妄心，那没办法，你就只能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而且别忘了，生命的本质它就是苦，生命的本质就是苦，苦多于乐，所有的乐最后都带领你到苦，到苦的那个点上面去。所以他说，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是什么？无所住就是不执着啊。生其心是什么？就是清净心现前。你知道为什么这一句话很有名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慧能就是听到这一句话说，哎呀，足以，我证悟了，不用再往下讲了。五祖慧能 为六祖讲金刚经，讲到这里六祖证悟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东西就是实相。无所住是什么？就是你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而且没有能所，你还有能所，还有主体跟客体，还有我及对方的时候，对不起，你就有所住。那个无所住是连能所，最后那个二元都超越了，二元都超越了。那个东西其实这个概念或这个境界，而且身心啊，清净心现前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或者我们所讲的如来藏，或者是我们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实相。好，那这个地方啊，是在讲这个菩萨。菩萨他用菩萨来告诉你，其实菩萨也是不起心动念的，也是清净心啊，而且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因为行六度啊，无时无刻不在发大悲心，行六度救众生，但是他从来没有起，他根本就没有感觉自己在行六度，这个才是厉害的。如果你在行六度，你也觉得自己在行六度，那功夫还不到家。你要在行六度，然后你都不觉得自己在行六度，那功夫才到家。那最后一段是什么？最后一段呢，是在讲佛。佛用他自己的例子，就是讲佛。你看我们讲的小乘，然后讲的菩萨，先讲佛啊。佛什么？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世身为大佛。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 这什么意思啊？讲的不知道在讲什么。这个啊、哦，你要先了解佛啊，成佛有法身、报身、应化身，一佛三身啊。这就是说什么叫做法身？这个是最基本的名词，你至少要搞懂。那以后你在看其他法师讲法呀、看书啊，或者看一些东西，你会清楚啊。法身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佛性，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这个如来藏，你会有各种不同的名词，如来藏啊、真如本性啊、法身啊，或者法性啊，或者是佛性啊，啊，这就是其实我们万事万物那个本体。所有一切的佛性，我们最初，我们所有众生最初始那个状态就是法身。那法身是没有形象的啊，实相你要记得啊，实相无相，真正的实相啊，它是没有相貌的，但是它却含藏了无数无边无量功德相。就是说，其实它虽然本身没有相，但是它能够显一切相。你要去想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啊，你的手背、你的脚趾、你旁边的桌子椅子，所以你旁边的一切都是你如来，都是你的如来藏。楞严经学到后面，你会知道这所有一切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你不要把它想成我一个如来藏在 A 点，我随缘现象，好像一个 projector 投影机在这里投出了一个影像，不是的。如来藏，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性，我们的佛性是无所不在的，尽虚空遍法界，随着不同的缘分一直在显不同的相，一直在显不同的相，是这个概念。所以那个相，我们看到所谓的这些色相或者一切相，不管是不是色相，其实它当体就是如来藏，它就是如来藏变出来的，如来藏跟它是同一回事情，你就去记得这件事情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空性，那如来藏就是有一切含藏一切的可能性，不停的在变化，不停的在变化，那显出的就是那相用。所以两个东西其实是一件事情，色跟空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这个就是实相。那报身是什么呢？报身啊，就是我们不是修福又修慧吗？修慧啊，修慧是修空性嘛，福是福德啊，我们有讲过了，这个空性的空性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的小鱼啊，就养在这个福德的池塘里面。如果福德的池塘水干了，这个智慧的小鱼会干死的。所以智慧跟福德两个必须并行，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你的空性，你想要证得空性，你必须有慈悲心。修空性是不是就在修这个智慧？而你的慈悲心呢，就是让你发六度行六发愿行六度去助咒众生啊。所以福慧必须双修，是一个双头马车，空性跟你的慈悲心是并行的，缺一不可。你没有空性，你的慈悲心也发不到哪里去，因为实在没有智慧，你救谁啊？连自己都救不了。那没有慈悲心也是没有办法证得空性的，因为没有慈悲心你无法进入无二无别那个境界，你就不是众生，众生就不是你，你如何证得空性？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金刚经。为什么今天 Jennifer 说金刚经教我们福慧双修？没错，你必须福慧双修，你才有办法证得那最，你才有办法证得这最终最后的那唯一唯一哦absolute 的真相。我们人类所看到所有的状态都是相对的，是相对的，大还可以更大，小可以更小，但是那唯一的真相，证悟空性，你进入那唯一的真相，一真法界，那唯一的真相。其实一真法界还不够，一真法界还有能所呢，你是连能所都断掉之后，你圆证，你进就是如来藏现前了，全现了，圆证。好，这个是我们所讲的。那报身是用来这个，因为修福德嘛，所以福德啊，你的法修慧是显法身，修福德是报身。报身啊，就是自受用。哇，这个报身我可以用受用啊，可以来受用的。那么报身又分为自受用跟他受用。自受用呢，是我自己可以享用；他受用，你知道是谁在受用吗？是菩萨。报身啊，是佛用报身来讲法给佛菩萨听。你 法身啊，唯有法身而能见得见啊，就是我是佛，能见到我，只有佛才见到我。那如果今天，其他菩萨是见不到佛的，哦，那佛跟佛唯有佛性，因为你要互相见到对方的佛性嘛，所以法身唯有法身得见嘛，佛身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佛性唯有佛性得见，所以佛要讲电话，不是讲电话，讲法给菩萨听的时候，他必须要现报身，哦。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应化身，应化身啊是要到五浊恶世讲给凡夫俗子听法的时候，他就现应化身啦，哦，要讲给人听就现一个人，哦，要讲给狗听就现一个狗，他要渡狗他就现狗身，他要渡恶鬼道他就要现恶鬼道之身，反正那个应化身就是现给 六道轮回里面的，这个是染这个是污染的众生啊，他就现应化身。那么已经在四圣法界里面，这个他就是现报身，那么他自己是法身，你就要记得。那这边所讲的那个须弥山啊，这边所讲的须弥山其实指的是佛的报身啊，不可能讲法身，为什么？因为法身没有形象嘛，所以这边讲他说啊，这个佛的报身啊，有如须弥山这么大呀，哦，有如须弥山这么大。他说你看须菩提，他说譬如有人啊，有一个人，有人就是一个成佛的人啊，就一个佛成佛了，说身如须弥山王，他的报身啊有如须弥山这么的大。他说羽翼云和须菩提你觉得怎么样，这个身啊大不大，有像须弥山这么大的一个报身，到底是大还是不大？须菩提说很大。他说这个报身的确是很大很大。他说何以故呢？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其实啊，他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其实也是一样，大身是名大身，即非大身是名大身啊。他告诉你也是说，佛啊这个报身啊也是虚妄的，也是虚妄的，这个报身是虚妄的，大就大吧，就是须弥山就是很大。但是我们已经有讲过了，真正的福德，最大的福德是功德，其实要看的是福德性，记不记得？福德相你可能觉得它很大，那哇，这么多金银珠宝去布施，这个得到的福德相，像是什么人世间所讲的，当然很大。但是如果你去讲它的性呢，它的本性呢，福德性呢，那没有啊，没有福德啊。但是真正没有福德才是大的福德。所以这边也是佛的报身像须弥山这么大，大不大？很大。但是它只是一个虚妄之相，真正大身是世名大，即非也是一样嘛，即非大身世名大身。从佛性来讲，从空性来讲，这个什么大身根本就没有，报身都是虚妄的。但是从人世间的角度来看，有没有报身？有啊，很大呀，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为什么讲到这边，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大家停下来，十一十二下次讲啊。今天就是告诉你小乘人的那所有的果位啊，什么果位什么果位什么果位，入流也好，到最后阿罗汉也好，人家小乘在修行的时候从来没想过那些果位的事情。那菩萨也一样，菩萨什么天天在想十六度庄严国土，佛也是跟他讲真正庄严国土是清净心啊，你最爱的这个六行六度，你要能够放下，不是叫你不要去行六度，而是说你不能执着的去行六度，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你要是无所住，你要是不起，你要是不要能天要起心动念，你要是如如不动，你心是如如不动的，去行六度，这样才行啊。那佛也一样啊，佛的报身都可以不要了，都是虚妄了。那你觉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这个色身，你还有什么好贪爱？大概第十品讲的就是这样。所以第九、第十品就等于说我们把它完成了啊，就是在用小乘、大乘、菩萨、佛啊，不同的这些修行人，不同的这些功夫，不停的不同的果位来提醒我们，全部都是能够看开放下，看透放下。要能够断舍离啊，你最爱的，你最仰慕的，你最 care 的东西，你要放下。其实因为真正能放下才有办法大得，你手里抓满的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之后，再拿再给你东西你拿不住了，所以这些东西要放下，要放下。这就是金刚经我们今天讲的。好， 那个人蛮多的同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二，有没有人要？很多人反正不能讲话嘛，我们看看有谁愿意发言的、啊，有没有人愿意发言会有题有问题？我希望你们愿意发言，因为这样子我比较感觉有一些互动啊，不然我就变鹦鹉自己在跟自己讲话。Jennifer。 哎，你怎么知道？哦天啊，我只是一秒。 没有啦，你变绿色啦，表示 unmute 啊，是愿意讲话啊。谢谢捧场，赶快。 我只是想说，我今天对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我特别特别 enjoy 前面那一半部讲空性，这一堂课让我很多的结感觉似乎慢慢打开了，本来很模糊的东西渐渐变清晰了，所以非常好，谢谢老师。 很棒啊，那明天我们一开头也会再把空性重申一下，因为整个心经就是在讲空性。以前呢、啊，我们一定要把心经讲得很简单，什么都讲了，就是不讲空性。为什么要让大家听得懂心经？你想想看，大家都想念心经，为什么？因为心经字很少，大家觉得很简单。那你如果人家这么有心，想要来学这个东西，你给人家讲到人家听不懂，那不糟了吗？所以我们这一次卷土重来，大家都已经有了楞严经的这个底子哦。明天上课的同学其实蛮多底子是不错的，那我们就会比较深入再多讲一些这些东西，然后把心经带进来，告诉你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为什么证得五蕴皆空，那个空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可以度一切苦厄。明天我们会从这边着手。好， 谢谢，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慢慢套起来了。 对，这需要花时间。你知道前面我们就是说到一个厨房要学一个 cooking class， 然后不停在那边切葱烧肉、啊， 感觉之前有点虚无缥缈，现在慢慢清晰了。 现在前置工作完成了，开始把肉啊都进去焖啊，感觉有一点点味道出来了，哎，比较有成就感。 非常感谢，谢谢。 好，还没有人愿意发言啊？那没有人要讲话，我就必须要用点名的。 老师， 请说。立心，你看都有捧场的，很棒。 老师，我觉得您今天的教课的传法，就是你已经把那个整个佛学佛法的心要传给我们了。这个就是佛，我觉得整个佛学佛法的重点就是要教会我们学习生命的实相。那生命的实相其实就是以两个字来概括，真的就是空性。然后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果我们今天能参透这些，我们才能真的可以拿得起放得下。那我觉得老师今天开始空性的讲课，真的就是跟中上清泽仁波切跟大宝法王，因为我参加过他们很多教学，他们不停强调的，老师讲的真的是好清楚，而且很厉害，逻辑很厉害，而且还有加持力，就是好像直接就是打到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真的好像当头棒喝，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如来藏里面播下了一个菩提种子。我觉得真的很感恩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立心啦，因为这两天有人跟我投诉啊，就说我心经又没讲完啊，然后我们就别班啦，要说这礼拜又什么停课讲了一大堆。后来我说好，那我们把心经拿出来重讲。我为什么今天有感触，也是我这两天啊，我很爱看那个宗萨清泽仁波切的那个他的演讲，还有他的书啊，我看很多，他很棒，非常具德的一位上师。那我也看到，我也把这个梦参老和尚的那个心经又重看一次。那么我又把还有另外一两个法师，我觉得是后来兴起的法师讲这个心经讲得特别好。那后来我就说，哎，我要把这个东西再总结一下啊。那明天不能上课同学，就我会建议你们把录音带听一听，因为会有一些重点在里面。你要知道哦，心经啊，这个所有我们讲那个佛陀22年啊，中间讲空性，就是所有真要把这个实相讲给大家听啊，他那22年所有一切的精华，就是他讲的大般若经600卷，好几百万字吧，他的精华就在心经这260个字里面。那么心经最后记不记得有咒？那个中文我知道，我们是那个 Deata， Gade Gade Bada Gade Bada Sang Gade Puti Soha。 那我那时候仁波切说，其实 22年空性所有的智慧跟能量就在这句咒语里面。这句咒语如果不懂就听，就看心经，心经看不懂就看般若经，大般若经看不懂就可能把所有佛的经典都拿出来，都拿出来，所以它所有能量就在那个心咒，就是在那心咒。那整个空性包括金刚经也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最主要就是在观心，最后就是用观这个字去证悟的。那最后他那个是说你回家 Gade Gade 就让你回家，回渡彼岸，回到我们最原始的那个状态。老家是哪里？就是我们的如来藏，而且是八大藏 Gade， 是说所有一切众生哦，而且要渡他，不但我自己回家，我带所有人一起回家，而且是所有一切众生都回家，坐着那智慧空性的小船或者那个大船到对岸。那最后我们呢，在持咒的时候，持咒是密法嘛，你在持咒的时候你自己再去回想这件事情，如果你都不知道心经在讲什么，你去念它多可惜。但是现在你再去坐在那里持心经或者持最后的心咒的时候，你心里观想了什么？甚至你在持金刚经的时候，你心里观想的是什么？所有人类宇宙的真相是空性，那我要把我有色的眼睛给放下。这个时候你再去念心经，你再去持心咒或持金刚经，你的那个能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啊，你会慢慢去体悟，这个叫做那个叫止观嘛，到最后用观。我的仁波切跟我讲说，你最后一定要禅修金刚经啊，禅修心经啊，什么意思？就是观，观里面讲的这个道理。那如果你都没上过课，也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如何观法，那好可惜。所以不管你以前抄了多少次的心经或金刚经啊，诵了多少遍，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一切都不记得了，你就去记得我们今天讲的空性，超越一切二元。你只要能够把我这个事情、这件事情、这个东西给放下，你就见得空性，你就超越二元了。那了解跟做到是两码事嘛，这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可能会说，哎，我真的知道，我得把我放下了，我要超越二元，我要看到，我要进入这个真实的状态。但是，哎，我放不下，我电话一挂，我等我出去我就生气了，那没关系。那你要记得自己戴的是有色的眼镜，对方戴的也是有色的眼镜，他不是故意的，他看到东西跟你不一样嘛。那这个时候你得怎么做？三件事情你可以做，至少有两件你能做。除了拜忏之外，其实有一件你就又得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观，你得去禅坐，去对治你的第七意识。这是我们前两次上课讲的，用禅坐的方法去对治你的第七意识，让你那个我不要随时的跳出来，那你就越来越离大觉或离佛陀的那个世界越来越近。好，谢谢立心。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分享或者是讲讲今天听懂了多少？没人哦，有些人不能讲话，来问。 嗯，老师对。我是 Annie， 我是 Annie。对，老师，你今天把空性跟整个的要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也跟你分享，我大概能够讲我的理解，看看有没有你可以再跟我讲， 好啊， 对不对？ 太好了， 好啊。我认为空应该用文字上，我想是一种新的状态，然后是一种新的一种境界吧。然后呢，它应该是一种智慧观照生命的实相。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观念上面不要站在自我立场，那也不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也就是说呢，也没有站在最大的这种时空的立场，我在想，也不站在任何立场去看待一个事物。但是呢，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不在任何的情境际遇哦，无论好坏，也就是说我们呢就要无我的这种境界，想办法融进去，就好像我只能说一个比喻，好像一颗盐巴融入一桶水。然后呢，它的盐呢慢慢消失，化为水，那水中就有了盐味。因为这个很难解释，我只能解释到就是融入到这个里面去，那消失了自己的这个融入，进入到整体全部，这种感觉就是说，万法就是都合为一，然后没有那种这种对立面， 这个是我能形容出来的， 不能有断，对，就是不能有见地啦。 对， 是你先第一步，我们先知道不是没有见地才是真正才是正见。 对， 没有任何的万法不受才是正受，就受色受想行识那受 ，right？ 苦，你要知道那个苦相哦，无常， 是 苦性其实是空寂的，所以要慢慢。我觉得很难用语言文字去形容，因为他就已经说他就是超越人类语言文字的形容。 Yes, 对。 但刚刚你刚讲一个很有意思，你说其实是用智慧去关照实相，你讲的是对的。对，但是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这个空性的模型里面在讲的。因为最后连能照的这个心跟所照，这个能照的真正智啊，跟所照的那个真理，其实两个都是虚妄的。 你就是 说还要关照吗？ 对对，这个是第一步嘛。那再来就是说，他真的讲的是说，你过去、现在、未来心都不可得嘛。那你说在我们的，就好像说我们讲一个人的生命，无论他有多长，他的总长度实际上是由非常多的小刹那组合起来的整合。那我在想，这个讲法就是说，每一个无数的小刹那。无论好坏顺逆嘛，这些都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所以没有哪一个刹那瞬间不是自己的，它都是一个生命的实相。那这个实相除了用智慧去观以外，就是去体会，但是你没有住在这个实相里面，这样解释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我能解释出的一个空性， 我没有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 comment。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我是不是真的理解你心里想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事情并没有用很完整的用那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一段因为我不是很确定，所以我不敢 comment。我会讲对的是，我大概我非常确定我知道你心里在想的，我想什么我才敢说对你就是这样子。可是这一段我没有办法很确定，所以我不敢 comment。 但我想哦，它基本上就是说不能有任，因为这没有，他没有答案的，他更告诉你说，所你不能断，你不能落在任何一边，你不能落在有这一边，存在这一边，你也不能落在无，不存在这一边或空。但是你说它同时存在，它也不是哦，也不是既有既空，它也不是非有非空，它都不是。他说你只要落在任何一个点上面，你就又陷入了那个二元。所以为什么到最后连无助亦不可助，连不可得亦不可得，所以到最后就是你没有办法有任何一个点，那你就进虚空骗法界。只要你还必须在某一个点上面的时候，你又受限了。 对对对，就是随顺着。我懂你意思。 所以到最后最后根本连对，到最后连能所能观的心所观的境，你知道他都说观自在菩萨，到最后那个观连观也没有了，那直到最后所有东西都没有，能所都没有，还观什么呢？所以很有意思啦。他反正到最后我们心经时候会再多讨论一点，我想明天希望大家能够多机会多发言，这样才比较精彩了。明天讲心经不是我们不讲五蕴，也不再讲什么那些我们讲过的概念，我们是把整个心经串起来讲，那空性在中间所代表的，它所 play 的一个 role。好，谢谢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人？随便再找一位好了，我们找一个比较晚进来上课的同学，不是晚进来这一堂，就是学的最浅的 April。你是在这里面学那个金刚经年龄最小的，所以那个时数最少的 April 不知道还在不在，看看 我在 还是已经在啊。你今天听的会不会有点 overwhelming， 或者还会 catch 到一点点吗，还是怎么样？ 会，果然我就很怕会问到我就对前面刚刚三位同学讲说，对于你前半段讲的空性就是非常的理解，而且非常的能够融会贯通，但对我来讲确实我觉得有点难。对， 但是对于完全没有办法着在任何一边的这种概念，你能不能接受？ 可以、 哦、那就可以了，那就已经很棒了。 我就想说 再没两下子 可能要再重听我若就之后我再重听一次今天的录音，或许可以好一点，可以再多理解一点。 对，但我想 只要记得，嗯，你说， 哦，我想请问，如果像我这样子的，就是底子就是底子比较浅的，明天如果听心经会不会听不懂？ 我跟你讲，明天你绝对不会听得比别人不懂。 哦，是哈。OK， 我反而建议，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吗？这个课我们这么有缘分，能够晚上一个月这样一个晚上一个多小时，其实就是尽情的发挥。嗯、我敢 ，I bet you April， 你问的任何问题，这里面十几个人，起码有十个人想问同样的问题，或他也不知道答案。所以， okay. 我会觉得说，哎，你如果真的只能来听一个小时也好，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能讲多久，嗯、前面一个小时会是重点啦。我觉得你可以来听一听， okay. 然后呢？你万一要上班，你就下线。我明天不会问你问题 ，OK？ 所以你 no pressure。 好好， 明天有很多同学是现场的，我会盯他们，所以你都不用担心，我不会问你，你就 feel free， 然后 call in， 然后那个你就 on mute， 能听多少算多少，好不 好？ 好， 明天也是，明天 call in 也是这个号码吗？是另外一个？ 给你们有另外一个号码，我再发一次给你们，就是一点准时 call in。那没有时间听的也没有关系， okay. 我们会有录音，你们可以听一下。 好， 那就没有人要发言咯，是不是？ 老师， 没有任何人要发言。是， 喂，我是佑宁。 佑宁 ，Hello。 就像你讲的哈，你讲心经和金刚经我都听过，可是就像你讲的，我是上浅层的。其实浅层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都听得懂，我都 OK 的。可是就像你讲的，你讲到上深层比较。像今天我前半部空性我可以，可是后半部我反而比较不行哎、欸。 后半部是经文，那个反而是慢慢来没有问题。那个在讲《金刚经》的东西、 哦， 如果你空性，你觉得你今天真的能够听得进去，很棒啊！那你要抓住这个感觉，那你要抓住这个感觉。我建议你哈，今天会有录音嘛、嗯？那你回去再重听一次，你要抓住这个感觉，因为那个感觉你再重新整理一下。哎，那很棒， okay. 那不容易啊。有的时候啊、哦，反而因为你的那个 baggage 很少，就是你以前、 嗯、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坐那边很享受一直听的人，反而你就可能也就进去了。 哦，好， 你反而那个 okay, 原来你可能没有很多的负担，然后没有很多的想法，那有的时候就给你一个东西，你就听进去了，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嗯、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 谢谢 就先到此哦。然后我们下一次我们找一天上课，好不好？我们看一下。